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。我是丁宪，欢迎订阅哦。作者：耳东兔子。第三十集，我也要维护他。在何兴文出来之前，丁宪忙走到楼梯转角，佯装刚上楼。何兴文手里卷着一沓试卷，急匆匆走过来。丁宪抱着一大沓作业本，何兴文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，跟没看见他似的，直挺挺就冲他过来。丁宪没刹住车，两人迎面撞了个正着。哗啦一声，卷子本子洒了一地。丁宪一屁股坐在地板上，随之一股钻心的疼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忍不住倒抽一口气，面目狰狞，不用想也丑爆了。周思月和宋子琪正在聊 NBA 比赛，两人闻声回头，看见一个四脚朝天的丁宪，然后齐齐笑得尖颤。 笑屁啊！ 宋子琪，你笑什么啊？ 有你这么栽赃嫁祸的。 何兴文捡起地上的卷子，一言不发地走了，被眼尖的两个男孩看见了。周思月倒是没什么表情，宋子琪诧异， 他要参加竞赛？ 周思月对谁参加竞赛都没兴趣，他笑够了才站起来，把地上的丁宪拉起来，不太温柔，是拽着他的胳膊直接给人提起来。周思月温厚的掌心透过丁宪薄薄的汗衫，温热又干燥。周思月帮他把本子全都捡起来放在桌上，说道， 真是服了你，这也能帅，跑那么急干嘛啊？要不要送你去医务室看看？ 丁宪屁股疼，很想揉，可又觉得不雅观，只能忍着，脸憋得红一阵白一阵，摆摆手准备起身去发作业本。周思月一把给他按回去， 坐着吧。 啊，你要帮我发？ 周思月只是把东西往宋子琪怀里一塞，指挥娴熟。 你发。 我靠，你把妹凭什么要我帮你发呀？ 胡说八道什么？ 丁宪被宋子琪把妹两个字闹得忍不住红了红脸。原来他在周思月面前还算是个妹子吗？结果就听周思月轻嘲一声， 他算哪门子妹子？ 丁宪一把夺回作业本，咬牙切齿道， 哼，我自己来。 我帮你吧。 丁宪闻声回头，看见刚从老师办公室回来的热情小伙刘晓峰站在门口，冲他傻呵呵的挠头笑。对于刘晓峰这个剃着平头样貌也不出众的男孩，丁宪是感激的，他也好几次都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，那为什么就是对他产生不了对周思月的那种情愫呢？用孔沙迪的话来说，就是看脸。 男人不应该看脸，行事作风才是为人之本。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你把周思月对你做的事儿放在刘晓峰身上试试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忒烦人？ 这么一想还真的是。 那不就得了。 丁宪始终不愿意承认他对周思月的感情居然起于这么肤浅的原因。孔沙迪也曾安慰他， 哎，别难过，青春期的少女谁没有被迷惑过，而且谁能够保证周思月以后不长残呢？我曾经有个姐姐，念书的时候呢，喜欢的校草长得英俊，成绩也好，人又潇洒，身后一帮追随者，还有不少妹子天天为她写什么暗恋日记。唉，结果现在呢，工作了三年，去年参加同学会见了一面，变成了一嘴口臭的社会青年，好多妹子吃完饭回家都吐了，当年怎么会喜欢那么一个玩意儿？所以别担心，男人的颜值巅峰一般都在高中，女生就不一样了，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， 说不定啊，将来就是周思月追着你跑了。哎，你想想，谢顶又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，顶着满口黄牙追着你跑的场景。 丁宪当天被这个场景恶心了好久，愣神之际，刘晓峰笑着接过丁宪手中的作业本。丁宪想说不用，刘晓峰手快已经开始发了，他只得轻轻说了声谢谢。宋子熙摊摊手走了，临走前丢下一句很轻的话，从丁宪这个角度看过去像腹语，很轻，没有听清，但周思月听清了。 你不拿她当女生，有人拿她当女生。 周思月看着丁宪，讥讽地哼笑一声，拉开椅子坐下去，椅子发出刺耳的一声咯吱。丁宪莫名有些心虚，周思月的表情给他一种出轨被人抓了个现行的感觉。刘晓峰很快就发完了，最后两本是周思月和丁宪，本子递到丁宪手上。 谢谢你啊。 刘晓峰惯常的挠后脑勺回答道。 不客气，顺手的事儿。 说完，刘晓峰还看一眼周思月，发现大神正在做数学竞赛卷，两三下一道题，选择题跟提前知道答案似的，扫一眼就下笔。其中有道大额数位乘法题，他直接把答案写在边上，这种题一般都是卡位数算，他这种硬算真是让刘晓峰瞧呆了。 你会心算？ 虽然不忍打扰他做题，但刘晓峰还真是有点被吓到了。搭腔，周思月没抬头，懒洋洋的一点头。刘晓峰在心里鼓起了掌，跟个小迷弟似的在一旁攀谈起来。 一直做题会不会特别累啊？特别容易消耗脑容量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丁宪直觉周思月现在的状态必定不会说什么好话，心里都忍不住替刘晓峰打起了鼓。有什么好问的？人家是学神，跟咱们肯定是不一样。果然，就听某人不咸不淡的一句， 还行吧，做累了就做几遍阅读理解放松一下。 刘晓峰，快上课了。 哦，那我先回去了。 尽管是这样，刘晓峰还是很客气，且一脸崇拜地跟周思月道别。相比较何兴文，刘晓峰简直就是傻白甜。国庆过完，摸底结束，之后就该进入期中考试了，又将是一场恶战。尤可可期间来找过丁宪几次，孔沙迪跟尤可可不对付，两人一见面就掐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说话夹枪带棒，丝毫不手软。不过好像两人也都乐在其中，丁宪只是笑笑。这天丁宪上完厕所，跟尤可可在石班门口聊天，课间石班门口围了一堆身材高大的男生，说说笑笑，推推搡搡，都是汗味儿。 何新文， 门口男生多，俩男生把丁宪的视线挡住了，只能看到从男厕所里出来一双破旧的黑色板鞋，确实是何新文常穿的那双。叫唤的男生似乎跟何新文以前是同桌，勾着他的肩膀跟人介绍。 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，我们学校的状元在三班，何新文。 三班？那不是跟周思月一个班的吗？ 对啊，我们是一个班的。 哎，周思月是不是上回那个跑第二那个？ 哎，对啊，附中直升的，跟蒋晨几个以前都是一个班的。那帮人除了家里有钱还有什么？交了三年学费买分数，白白占了几个重点班的名额。 这些人就是这样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别理他们。喏，戴眼镜那个男的，初中就是个混混，自己也是花钱买进来的，还说别人呢。 丁宪转过头去，那男生眼镜底下，两个眼球突出，像青蛙一样，嫉妒已经扭曲了他的长相。何兴文推了推眼镜说道， 周思月啊，我跟他接触不多，好像数学挺好的，不过我们班同学说他确实挺自以为是的，还喜欢不懂装懂，上次讲错题目了还说答案错了。 说完，何兴文装作一副无辜的模样，一摊手， 我也不知道，都是听别人说的。 切！ 这话一出，青蛙能更加不屑地切了手，似乎从别人的肯定中得到损周思月的快感了。原来爱讲八卦的不是只有女生，原来男生也有嫉妒心。可惜丁宪当时双手空空，他深信如果当时他手里有任何物体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朝着何兴文那张虚伪做作的脸砸过去，外加再狠狠骂一句： 可去你的吧，你说的是你自己吧。 不过人在气愤到极点的时候会忽然保持一种莫名的冷静。丁宪回到教室，周思月翘着脚坐在座位上跟宋子琪闲扯，偶尔低头笑笑，宽大的 T 恤被风吹到他坚硬的腹部上，那里平坦的看不到一丝多余的肉。 我前几天在巷口碰见了那个算命的李瞎子，听说又回来了，我让他给我算了一卦，你猜他怎么说？ 他怎么说？ 说我以后要生双胞胎呢。 周思月弯弯嘴角，态度敷衍。 厉害了。 思月，我要不让老李也给你看看，你以后生双胞胎还是三胞胎？哎，听说屁股大的女生好生养，你得看准点。 宋子琪欠欠地坐在丁宪的位置上，故意调侃，结果被周思月笑骂着踹走。没了宋子琪那个凡人精，很快恢复安静。丁宪回到座位上，周思月看了他一眼： 你们女生怎么天天绷着一张脸啊？ 你们？ 周思月侧头，眼神往那边的孔沙迪一指： 他怎么了？ 刘江叫过去谈话，回来就这样了，估计说了不好听的。哎，你不就上了个厕所，又怎么了？ 没怎么，挺好的。 在我这儿就别掩饰了，你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，脸上都写着呢。 是吗？那你知道我喜欢你吗？你知道吗？傻子。 周思月一挥手： 哎，不说就算了，我当你亲戚提前来了。 你怎么知道我亲戚什么时候来啊？ 不太确定，不过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脾气特别暴躁。 变态啊你。 林宪骂。周思月哈哈笑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，肩膀都笑颤了还没停。窗外温暖的阳光透过缝隙倾洒满了教室的桌椅，泛着晕黄的光线。桌椅上是他喜欢的少年，这样的周思月格外阳光，盈满了他心底的空虚。 这样的人，我不维护他，维护谁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